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105集，李山本希望这样能够解慈禧太后的怒气，但是不曾想啊，这回慈禧太后真的生气了。本来慈禧太后从上次废皇上没能实现，便对着光绪皇帝有一种深深的仇恨，她恨那些他讨厌的洋人帮着他，因此他这才决定给皇上少衣缺食，让他受受苦。但是又不曾想，却有人居然不顾他的命令而去给皇帝糊窗户纸，他自然很是生气了。慈禧太后望着李山不断地扇自己耳光，怒气总算消了一点，但是并没有全消下。要是在以往，他早就喝令立山停止了，但是今天他气儿没消，自然不会叫立山停下来，任由他自己去打嘴巴。立山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脸火辣辣的，但还是不见慈禧太后开口，他这才有些急了，这样打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他望了望站在慈禧太后身后的李莲英，算是向他求援。就算是没有这个眼神，李莲英也会替立山求情的。今天早上从慈禧太后叫人去传立山起，脸色就非常难看，不和李莲英说一句话，李莲英给他讲笑话他也不置可否。李莲英这才清楚，今天老佛爷是真正有些生气了，他不禁替立山着急起来，怕立山说得不好降不下来老佛爷的气，到时候自己想替立山说话也不可能。但是不过呢，令他高兴的是立山总算精灵，到底还是将慈禧太后的气儿给降了下来。他知道他该出手援助立山了，但是怎么让立山解脱又让老佛爷高兴呢？他想了想，他知道此时平白的解释是不管用，只好用一种特殊的方式。那么用什么呢？他突然转念又是一想，这时候立山又扇起巴掌，猛然间他突然想起来，忽然对立山喝道，立山还不滚出去，都是你惹得老佛爷年关生气，快滚出去。李玲将滚出去这三个字着重说了说，立山马上领悟出来，他就地往后一滚，像戏台上的猴子后滚一样，跪完了还顺势向慈禧太后磕一个头，这才急冲冲地退出去。慈禧太后紧绷着的脸终于被立山这滑稽的表演给逗笑了，而且退出去的立山却垂头丧气，他摸着有些生疼的脸一脸沮丧。他清楚自己的脸这时候肯定正红肿着，这是他自己不愿让别人见到自己这副丑态的，他还是希望自己现在能找个地方躲一躲。李莲英看着慈禧太后消气儿了，赶紧追出来。他看着前面摸着脸唉声叹气的李山，喊住了李山， 四爷到我的屋子里坐坐去。 这正是李山求之不得的事儿。他跟着李莲英进了屋，顺手将貂皮帽子给取下来扔到桌子上，叹了声气这才坐下来，摇了摇头说， 哎，你 看，哪里来的晦气？都年关三十了，还受这等气。四爷，算了算了，就为这个气成这样，你说值得吗？ 我不气别的，只是气大年三十居然有人暗箭伤人。我自觉人缘不错，打你这起，上上下下都有个照应。就算我立山哪儿不周到，你倒给我挑明了说，也不必这样暗箭伤人嘛。 李莲英清楚啊，这是立山在怀疑是哪个太监告了他的密，这可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凡是有谁向老佛爷告密的，他没有不知道了。再说皇上本是自己在看管，即使有人告密，也是先到李莲英这儿来告密啊。不过说实在的，李莲英有时候对皇帝也有一丝同情。立山给皇上糊窗户一事呢，李莲英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儿，只是现在有人给说出来，他才觉得惩罚惩罚也是未尝不可。不过现在立山怀疑是太监告了他的密，他就不可能赞成。 四爷啊，那你可是错怪人了。我敢担保，凡是能走到老佛爷面前的人是没有说这句话的。 那是老佛爷自己瞧见了吗？ 不可能，要是老佛爷亲眼瞧见，也不会弄到现在来破坏大年气氛嘛。 那能是谁呢？ 李莲英望着立山这副模样，知道他想弄个水落石出，要不这年都过不好。李莲英只好笑着对立山说， 四爷，我给你卸个底儿吧。今儿一大早端王来见过老佛爷了。 言外之意是端王告的密，但是端王怎么会知道呢？这是立山纳闷的事儿，他想不出所以然来，只好悻悻地辞别李莲英出宫去了。立山坐在车上细细地想自己到底给谁说过这事儿。端王府的什么人又跟这人好？这人然后将自己给他说的话被端王府的人说呢？立山搜肠刮肚的想啊，终于想出一个人来。谁呀？玉娇。玉娇是谁呢？玉娇是口袋府的名妓。口袋府也就是丁字街以西的砖塔胡同。玉娇人如其名，皮肤白皙，面容姣好，身材苗条，这正是立山喜欢的形象，所以他经常愿意到玉娇这儿来。喜欢上玉娇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人，这人便是端王的弟弟在兰，人称兰公爷。在兰在寻花问柳方面消息最是灵通。本来是在兰先喜欢上玉娇，只是立山后来者居上，而且由于立山出手阔绰，玉娇自然更是喜欢立山了。但是他同样也不敢对兰公爷怠慢，这两人他是谁也惹不起的。话说有一次立山正跟玉娇亲热的时候啊，顺便提起了皇上。他说皇上日子也并不怎么好过，于是他便给玉娇说了他带人为皇上糊窗户一事儿。而不曾想现在都被玉娇说了出去，而且是说给在兰的。在兰虽然贵为王爷，但是仅仅是因为没有很多钱，便被立山夺去自己所爱，心里呢自然是不舒服。虽然玉娇对他还是那么热情， 但是怎么也不如自己独霸一人强。因而在再兰的心里，他千方百计的要用一次机会来报复夺他所爱的丽珊，却不曾想机会来得那么容易。玉娇向他谈起了丽珊派人糊窗户纸一事，再兰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，因而赶紧回府向他的兄弟端王说了这个情况。其实呢，端王在一也很嫉妒丽珊的钱财，因而心里对丽珊也总有芥蒂。他一听弟弟说这情况以后，心里不觉得一阵窃喜，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慈禧太后跟前说了丽珊的坏话。丽珊这才被慈禧太后传上去训斥了一通。想通这些环节，丽珊立即赶往口袋府找到玉娇，郑重其事地对玉娇警告一番，叫她以后别多嘴，然后又给了玉娇几千两银票，这才走出了口袋府。但是呢，丽珊又不愿意回去，回家也闲得无聊，家内的琐碎杂事用不着他料理，有可能有人来拜访，来拜访的人大多是向他借钱的，看着就不舒服。口袋府是他喜欢的地方，但今天这事儿怎么也不能让他再有心思在口袋府待了。可是上哪儿去度过这闲暇的时光呢？这时候丽珊想起了赛金花。赛金花是谁呀？赛金花是曾经在天津走红过的名妓，如今他又往北走了，渐渐打出名号来。赛金花妖艳绝伦，简直是国色天香，风情万种，不仅许多中国人愿意一睹赛金花的芳容，就连许多外国人也不例外。赛金花又名状元夫人，本名叫曹梦兰，改名为傅玉莲。赛金花是她落入风尘之后的花名。曹梦兰的夫君是红军，此人呢是同治时的状元，因而曹梦兰才有状元夫人的美称。曹梦兰是红军中年时纳为妾的，两人感情呢是相当好，也是胜过红军与其原配夫人的感情。光绪七年，红军因为老母亲有病，于是呢就奏起终养，意思就是请假回家给母亲来养病。而不久以后啊，红军的老母亲就过世了。红军在家守孝期满，又重新启用，任内阁学士。当时他的西北余地之学已经很有成就，也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，保他充任为出使俄国、德国、比利时、澳大利亚四国。红军的原配妻子害怕远行，而且听说要跟高鼻子、蓝眼睛、白皮肤的洋人周旋，心里更是有余悸。因而红军也正好带着心爱的曹梦兰前往欧洲，只是当时的欧洲是一夫一妻制，并不如中国妻妾成群，所以他们很难理解妾这个字眼。红军入乡随俗，自然也就将曹梦兰视为夫人了，外国人也称曹梦兰为公使夫人。由于曹梦兰是典型的东方美人，樱桃小嘴，三寸金莲，会说话的大眼睛迷倒了不少洋人，当然 也有不少关于他的桃色新闻，但是呢，这并不影响他对红军的感情。他与红军是深深相爱的，他喜欢红军，红军也非常爱这个漂亮的夫人。在外国四年，转瞬即逝。光绪十六年，红军从国外回来了，而不曾想，一回来却遭到陷害，在返回的途中遇到了波折。在新疆伊犁的西面，喀布尔之南的帕米尔一带，那是中俄的疆界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双方的界限一直没有划分明白。红军讲西北余地之学，最弄不明白的便是这个地方。在出使俄国的时候，有人拿出了一张中俄交界图来，山川道路条例分明，红军自然是非常高兴，以为找到了划分边界的证据来，当即出了重金将这幅地图买了下来，而且呢，翻译成中文送给总理衙门。总理衙门也是相当的高兴，以为找到了划分边界的凭据。等到红军回国，被派任总理大臣，与另一位办洋务的大臣张荫桓共事。话说有一天，英国公使忽然到总理衙门来质问中国为何割地数百里给俄国呢？这弄得红军不知所云。后来经过英国公使解释才知道，俄国想通过帕米尔往南来探视印度，与英国发生了利害冲突。英国方面的意思是，如果帕米尔仍然属于中国，形成了缓冲，俄国就不可能如此方便的南侵了。等到总理衙门查明原因，自然向俄国公使提出抗议，而不曾想，俄国公使却取出了一张地图来，说这才是中国自己所制作的中俄交界图。在那份地图上，帕米尔被划分为俄国的疆界。这事情算查清了，但是是谁将那张被变了形的地图给了俄国呢？红军最后查明是张荫桓，但是他却没有任何办法，因为俄国已经持有那张地图。张荫桓给那张地图目的是借刀杀人，将红军逐出总理衙门。而幸好当时翁同龢捏在同乡的份上，竭尽全力来力保他，红军才没有受到任何的处分。虽然如此，红军的心中仍然是愤愤不平，虽然有曹孟兰的百般的宽慰，最后终于一病不起而去世了。红军一死，曹孟兰便失去了靠山。红军在的时候啊，他的原配不敢对曹孟兰怎么样，但是红军一死，这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曹孟兰在家里受到百般的冷遇，他曾经与红军生了一个小女孩，但是在他随着红军出使国外的时候，女孩由红军的原配抚养，等到他回来不久，红军又死了。所以曹孟兰已经有几年的时间没有见到他的骨肉了，而不曾想，在家中连他的女儿也不认他，只叫他姨，不叫妈妈。家庭的冷遇，女儿对自己不亲热，使得曹孟兰万分的伤心，他只好带着对红军的无尽思念来到上海。在上海，他很快花尽了从洪家分来的银子，最后没有办法，只好挂起艳旗坠入风尘了。状元夫人本来是很有名气的，何况现在又拉出了艳旗，立即引来不少人，他们当中有很多的人是为了一睹曹孟兰芳容而宁舍千金，为了一睹曹孟兰的芳容而宁走千里，所以状元夫人的旗子 很快就火了起来，成为上海的一大景点。凡是到上海的人都必到草梦兰处一睹其芳容。很快曹梦兰觉得在上海不过瘾，又迁到天津，天津又随之热闹起来。京城不少人士都愿意上天津让曹梦兰陪上一夜，而如今曹梦兰又迁往京城，自然是艳名不减呐、慕名而来者不计其数，赛金花由此在京城走红了，而骊山便是其中一位，而且他与赛金花的关系还相当的不错。赛金花对他骊山也很是动情，所以骊山决定今天受着窝囊气以后一定要去找赛金花玩玩解解闷，同时呢也给赛金花一些压岁钱。当然了，像赛金花这样的名妓是不缺钱花的，这仅仅是骊山的一种表示而已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相思都写在脸上，沉沉离别被。